第十八集，巨龙监视者。在半神塞纳留斯的林地上，克拉苏斯觉得有人在监视自己和罗宁。另外，他可以确定，监视他们的人与塞纳留斯无关。他不知道是什么人能避开强大半神的耳目。难道是塞纳留斯的同伴？应该不会。难道是暗夜精灵？克拉苏斯立即将这种可能性也排除在外。躲在暗处偷窥他们的绝对不会是任何凡间种族。那么从逻辑上讲，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。监视塞纳留斯和他这两位宾客的一定是克拉苏斯的同族，守护巨龙。在他的时代中，巨龙们曾派出观察者监视那些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人。无论改变是好是坏，人类也好，兽人也罢，巨龙在每个种族中都安插了间谍。巨龙们担心那些年轻种族很可能会制造灾难，不能对其放任不管。虽说时光已经倒转，或许仍然存在着某种类似的间谍，正在警惕地注视着新艾萨利。但是对于克拉苏斯的同族来说，除非他们十分肯定灾难即将降临，否则绝不会贸然采取行动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恐怕已经太迟了。克拉苏斯没有对塞纳留斯坦白自己的秘密，可是在同族面前，即便是古老的同族，克拉苏斯也决定对其知无不言。如果说有谁能预先制止因他和罗宁的到来引发的变数，一定只有巨龙们才能做到，前提是巨龙们能够相信自己说的话。克拉苏斯一直等到罗宁沉沉睡去，料定塞纳留斯不会再回来时才采取行动。他悄悄站起身，朝那道鲜花篱栅走了过去。虽然是在夜晚，那些花朵守卫者还是立即注意到了他。克拉苏斯尽力不去惊扰他们，朝着远处的森林眺望，仔细地打量着那些漆黑的树木。他太熟悉龙族隐秘的踪迹了，就算那能瞒得过塞纳留斯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起初，那些树看起来没什么异样，他便逐一细细查看，接着又从头观察了一遍，还是没有任何收获。他疲惫的身体发出了渴望休息的信号，但克拉苏斯绝不会被这反常的虚弱所限制，要是他退让一次，恐怕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。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一棵高耸的橡树上，那棵树的树干看上去特别粗壮。疲倦的克拉苏斯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他，屏蔽了脑海中的杂念，聚精会神地盯着那棵树。 别躲了，我知道你在那儿，观察者。我知道你在那儿，伪装成树的样子。你在暗中注视着我们和半神塞纳留斯，你想知道我们是谁，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。我有很多事情要说给你听，我无法对塞纳留斯坦诚这一切，可你首先得让我感觉到你，总不能让我对着一棵树干说话吧？你这样做会让我们两个都置身险境。 半神也有可能在监视着我们。 你我都知道，他现在不在这里，而且你大可以让我们的对话不被其他的监视者听到。 一时间再无任何回应，克拉苏斯不禁担心他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。这时，树皮突然动了，里面钻出来一个人形身影。当那个高个子渐渐靠近时，他身上的树皮变成了一件光洁的长袍， 那张狭窄的脸被一道克拉苏斯熟悉的法术遮在阴影里。身穿与树木颜色相仿的长袍，那个面容难辨的人在魔法林地的外缘停下脚步，用警惕的眼神把克拉苏斯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。尽管被困于林地中的法师在他的脸上无法看出任何表情，却还是能想象出对方的沮丧。 你是谁？ 可以说是你的同族。 你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？ 明白得很。我还知道阿莱克斯塔萨是生命女王，诺兹多姆是时间之主，伊瑟拉掌管着梦境，而玛丽苟斯守护着魔法。 你漏掉了一个。 是的，大地守护者奈萨里奥是泥土与岩石的化身。 除了龙类，外人很少听说过这些名字，但仍有少数人知道他们的存在。如果你真是我的同族，我该如何称呼你呢？ 别人都叫我考雷斯特拉兹。 这名字对我来说可不陌生，那是生命女王的配偶。可恕我直言，有些事不太对劲。自从你们被抓到这里来，我一直都在暗中观察，可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巨龙。塞纳留斯是很强的，但他也不能把大名鼎鼎的考雷斯塔拉兹扣押在这里做人质。 我受了重伤，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即去见阿莱克斯塔萨，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说给他听。你能带我去见他吗？ 哼，这么直接，你倒真是有龙类的傲气。我连你的身份都还没搞清楚，凭什么要为了你触怒林地之主？从现在开始，他会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，并采取相应行动。 因为整个世界，我们的世界危在旦夕，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半神的尊严？唉，若是你允许的话，我可以对你解释这些话的含义。 我不确定该不该信任你，不过以你现在的情形，应该也威胁不到我。那就让我瞧瞧，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紧张吧。 但愿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 来吧。 在两人心神相连的那一刹那，克拉苏斯对他揭示了真相。可怕的景象涌入了他的脑海，吓得那条巨龙直往后退，遮挡面容的法术也暂时失去了效力。那张融合了爬行动物和精灵特征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恐。但那法术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脸上，虽说他显然被冲击得不轻，却很快又恢复了从容。 这不可能。 依我看，完全可能。 这些纯粹是你幻想出来的。 无论是与否，快带我去见我们的女王。 你提出的要求实在是……是塞纳留斯，本身回来了，我得离开了。 不，不，你不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，我必须要去见阿莱克斯塔萨。 克拉苏斯的手刚刚穿过花篱，鲜花立即做出反应，张开花瓣，朝他喷出魔法粉尘。克拉苏斯顿时觉得眼前一黑，摇摇晃晃地向前栽倒。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突然将他抓住，他听见了紧张的呼吸声，知道是另一条巨龙扶住了他。 这太冒险了。 克拉苏斯在心中默默感谢着观察者的决定。在他倒下的一瞬间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他想开口说，嘴却怎么都张不开。在失去意识前，他想到的不是感谢那条巨龙终于决定将他带走，而是责怪自己居然没有把罗宁也一起带上。 Thank you. 两只黑豹在茂密的丛林中急速狂奔。布洛克斯只顾着手忙脚乱地抓紧缰绳，不让自己从鞍座上滑落。虽然他早就习惯骑乘兽人一族的巨大坐狼，但黑豹的移动步伐却更加微妙，让他的心始终提到嗓子眼上。在前方不远处，马法里奥弓背屈身，紧贴在黑豹背上，驱使着坐骑朝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布洛克斯庆幸他的恩人十分熟悉路，但他还是希望这场艰难的旅途不要耗时太久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布洛克斯担心形势很快就会变得对自己不利，因为太阳一旦出来，敌人就会容易看清目标。可马法里奥却表示，天际破晓有助于他们逃脱，如果月之守卫追上来，这些法师们的力量在阳光下会变弱。可再怎么说，那也会是难缠的对手。布洛克斯听见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号叫声夹杂着喊杀声，偶尔还会传来其他黑豹的咆哮声。漆黑的夜幕开始泛灰，四处是清晨的雾气。布洛克斯暗暗祈祷，希望他胯下的黑豹不要把马法里奥跟丢就好。此时他特别怀念渴望那把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战斧，但他至今仍在马法里奥手中。或许是出于谨慎考虑，马法里奥并没有给他武器。这时周围的号叫声再次响起，这次离得更近。布洛克斯不由得怒吼一声，更加警惕起来。布洛克斯却发现马法里奥在迷雾中消失了，他坐直身体，想要看清同伴去了哪里，生怕自己的坐骑会带着他跑去完全相反的方向。然而黑豹忽然一转，像是在躲避一块巨大的岩石，毫无防备的布洛克斯失去了平衡，掉下了坐骑。在惊慌中，布洛克斯栽在崎岖不平的硬泥地上，滚进了茂密的灌木丛。平日里的反应训练发挥了作用，布洛克斯急奔回来，打算再次爬上坐骑。谁知他的黑豹却不知他已摔落，独自向前奔去，在迷雾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身后的追击声更加响亮，布洛克斯左寻右觅，想要找到一把合用的武器。他捡起一根树枝，结果刚用手一捏就碎得不成样子。附近的石块不是小的毫无威力，就是大的难以搬动。忽然左边的灌木丛中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布洛克斯绷紧身体，如果对方是个普通的士兵，那他会有很高的胜算，如果是使用魔法的月之守卫，那么布洛克斯恐怕就要性命不保了。可就算对方的实力相差再怎么悬殊，他也会拼死一战。一只巨大的四足生物突然喘着粗气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，布洛克斯吓了一跳，朝他扑过来的这只生物显然不是黑豹，它发出类似狼或者是犬的咆哮声，但跟这两种动物却又不太相似。它站起身来几乎跟兽人一样高，背上长着两根韧如皮革的邪恶触手，张开大嘴，口中满是利齿，还流着粘稠的绿色唾液。可怕的记忆涌进他的脑海，他曾经见过这样的怪物，以及他身后的其他恶魔，全都淌着口水，凶恶至极。这些是地狱犬，燃烧军团的先驱部队。